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马明德因祸得福，嫁进了皇宫，刘秀还特意把他许配给了太子刘庄。马明德一时之间呢，可就成了当时全汉朝所有女性最羡慕的对象，嫁入豪门，受到当今皇上专宠，最重要的是公婆对他犹如亲生一般，您说谁能不羡慕？不过世事难预料，马明德进宫这么久，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他来侍寝，可是这肚子没动静。马明德小时候啊，算命的跟他说过，说马明德不能生育，难道说这算命的说中了？如果这事儿是真的，那可是个麻烦事儿。作为皇族的嫔妃，您有责任为皇家延续香火，马明德的生活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呢？父亲含冤而死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从小戏出名门，待嫁之时他却遭遇退婚，家族没落，可他却嫁进了皇宫。不能生育，靠什么赢得天子真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出身名门的布衣皇后马明德第三集。不能生孩子这事儿，刘庄着急，马明德自己也着急。那会儿要是有个专科医院，估计刘庄啊得头一个挂号去。要是放在普通人家，夫妻感情好，真没孩子呢，兴许啊还不算太严重。但是到了皇宫可不一样了，马明德和刘庄俩人感情再好，光这没孩子就是个大问题。刘庄自打有了马明德，其他嫔妃他根本就不搭理，天天晚上都是马明德侍寝。要说马明德也不愿意跟其他嫔妃分享刘庄，可他天天这么把着，别人想怀都怀不上。再者说他刘庄是太子，以后刘秀要是有百年之后，这皇上的位子是刘庄来坐，真要是自己没儿子，可就没人给他养老送终了。这事儿还算小，影响到皇族传承，可能会引起宗室之争啊，那后果严重的不堪设想，别说是祸国殃民了。面对这种形势，马明德心里开始琢磨，刘庄没儿子这可不行，为了日后皇族的血统，我必须得想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我不说您都能猜着，那就是让刘庄宠幸其他嫔妃。刘庄一听这个可就不乐意了，他心里边除了马明德没有别人呢，这个节骨眼上让他宠幸别的女人，这太难为他了。 马明德瞧见刘庄这表情，心里头一酸，这眼泪就下来了。他能不明白刘庄的心思吗？可是又能怎么样呢？马明德只能是一边劝一边帮助刘庄物色人选。这封建社会，男人全都三妻四妾的，女人好像天生就得豁达，否则这新婚过后没多久，家里老公又娶一位，不得活气死啊。可要咱换个角度想想，就拿这马明德说事儿，当马明德把亲自挑选的嫔妃送到刘庄屋里的时候，他这心里得多难受啊。不过马明德也明白，这种事儿他必须忍，也必须得接受。所以对待那些刘庄宠幸的嫔妃，马明德是嘘寒问暖，不光没点醋意，反而是照顾有加。公元57年2月，光武帝刘秀驾崩，太子刘庄继位，是汉明帝。那年刘庄30岁，马明德别看入宫6年了，这年龄不过20而已。刘庄身份上的转变，对于马明德来讲，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很多压力。刘庄当皇上之后，头一件事就是把马明德封为仅次于皇后的贵人。您得说了，这么受恩宠，干嘛不直接封个皇后啊？要说这皇后啊，可不是随便封的。刘庄和马明德两个人感情是好，可是马明德没有儿子呀。好些大臣就以这个为理由，虽然说没有直接拒绝，可给刘庄的借口却是啊，再等等。您别这么着急封皇后，您现在登基呀，还没多久呢，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您听见了吗？这些人言外之意就是不同意。虽说马明德在后宫里人品能力堪称第一，可是这些也比不过这皇族的香火。刘庄的身份变了，对于马明德来讲，这压力可就更大了。您想，新皇上继位，多少王公大臣都想把自己闺女送进皇宫来当这个皇后啊，攀上皇亲呐。所以说，这竞争对手越来越多，马明德和刘庄的感情要面临的考验也就越大。当时在一帮新入宫的嫔妃里边，有一个姓贾的姑娘，年岁小，长得漂亮，进宫没多久就成了马明德的头号竞争对手了。其实要说起来，这贾氏跟马明德还有点血缘关系，这关系呢有点复杂，我得一点一点跟您说。这马明德的母亲是马援的偏房，这贾氏的母亲呢是马援正房媳妇生的闺女。简单理解吧，这贾氏呢是马明德的外甥女儿。您说这关系乱不乱吧？结果弄得这个外甥女儿跟姨妈同是一个丈夫。在刘庄心里边，贾氏呢是远不及马明德的，可要讲到生育能力，贾氏可就强多了。进宫没多久，贾氏给刘庄生了一大胖小子，起名叫刘达。贾氏年轻漂亮，又生了一皇子，这心气儿更高了。在他看来，刘庄虽然现在宠幸马明德，可不代表一直宠幸啊。母以子贵这道理谁都懂，我就不信我不能取代了马明德。按理说，贾氏这个目标不是什么不能完成的任务，母以子贵的事儿在皇上后宫里太常见了。为了能够早日达成目标，贾氏天天缠着刘庄不放啊。只要天一擦黑，这贾氏就撒娇耍赖，硬把刘庄啊留在自己寝宫里。刘庄被贾氏弄得也没辙， 只要脸上不高兴了想走，这贾氏就借着儿子的名义哭天喊地的：皇上啊，您也太狠心了，这儿子刚出生您就扔下我们不管了，我多委屈啊。一开始刘庄心软，一听这话将就着留下来了。可慢慢的，刘庄发现这贾氏是天天装可怜，这招要是不管用，他就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刘庄可是真烦了。什么叫同床异梦啊？刘庄那会儿就是同床异梦，人虽然留在贾氏屋里边，这心呢一直惦记着马明德。刘庄知道马明德心胸豁达，不会跟贾氏一般见识，可是您说这再豁达的女人也有难过的时候啊。贾氏生儿子的时候，马明德站在屋外头一直等着，直到瞧见孩子落生了，马明德高兴的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抱着那孩子使劲的看。刘庄站在一边，他也能体会得出来，马明德身为一个女人，她也求子心切呀，但是她不能生育呀。每次刘庄想去马明德那儿住，前脚刚进来，后脚小太监就传话了，说贾氏头疼脑热，哪儿不舒服了。马明德正要和刘庄说句话，一听这个赶紧说，您快去看看吧，贾氏刚生了孩子，您得多陪陪。马明德说完一直把刘庄送出寝宫门口，直到刘庄走得没影了，这才转身回去。刘庄能不知道马明德心里难过吗？所以说在刘庄心里谁都比不过马明德。被贾氏这么一闹腾，刘庄这回算是彻底看明白了，贾氏太任性，就知道争风吃醋，根本不适合当母亲。这回啊，你也甭折腾了，我封你做贾贵人，这孩子交给马明德抚养，往后这刘达就是马明德的养子了。马明德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，真不敢相信刘庄会对自己如此真情。就看刘庄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搂着马明德，还深情款款地说了一句话。这话一说完，马明德终于是忍不住了，这眼泪哗一下子就下来了。刘庄说的什么呀？他跟马明德说，人未必当自生子，但患爱养不知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生孩子，也不是必须要亲自生孩子才是自己的孩子，只要你有一颗慈爱的心去抚养他，就是别人的孩子，长大以后一定也会孝顺你。马明德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能够深得皇上的宠爱，还不在乎他能不能生育。为了感激刘庄，马明德对刘达那真是比亲妈还上心。宫女儿虽然多，可是马明德事事都要亲力亲为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有付出必定有收获。刘达从小被马明德养大，不但得到了马明德无私的母爱，也学到了他身上那种宽容。刘达其实知道贾贵人才是他的生母，可是在他看来，这养母马明德却跟他更亲。想想也是，生孩子不容易，把孩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也不容易。这些年马明德对刘庄的感情，对后宫姬妾的宽容，还有他对刘达的母爱，刘庄全看在眼里了。他一直就希望能封马明德做皇后，可是每回他这提议一说出来，就有无数大臣跟他唱反调。其实这些人呢，也不是和马明德有仇，这关键问题就在于马明德没有亲生儿子，你做养母做得再好，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啊。后宫里好些嫔妃都给刘庄生了孩子，大臣一看皇上那么着急立后，就一个劲儿的推荐那些做过母亲的嫔妃。刘庄为这事儿都快愁死了，他就不明白 怎么没人理解他的心思？这固守成规的礼数就这么重要吗？马明德如此贤能，就不能弥补他不能生育的缺陷吗？刘庄的呼声越来越大，底下的反对意见就越多，最后刘庄也没辙了，只能是找了一借口，说先皇去世未满三年，立后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吧。就这样，刘庄继位之后三年里头，东汉王朝就没有正式册封过皇后。您说这皇上在大家眼里那是手握大权，可真要是细了解一下啊，像刘庄这样的立谁当皇后他都不能做主，也够受限制的。永平三年的春天，刘庄为父亲守制三年这借口啊拖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期限到了，再不立后可就说不过去了。要说这立后也不光是皇上的家务事儿，毕竟皇后是一国之母，也得算是国家大事。于是各个部门就跟没别的工作似的，一天到晚的给皇上写奏折，让皇上抓紧时间立后。当时在刘庄的后宫里边，给刘庄生过儿子的除了刚才说的贾贵人之外还有两位，这三位啊，对于马明德来说那得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马明德的对手，这个人呢跟马明德一样也是没给皇上生过孩子，那为什么还能堪称对手呢？这人有来头，谁呢？殷贵人。您听这姓啊，殷，您就知道了，他是皇太后殷丽华的娘家人，论关系得说是刘庄的表妹。五位竞争对手争夺的十分激烈，孩子、裙带关系跟皇上的感情那是各有千秋，即便刘庄想偏心眼儿让马明德称后都不是一容易事儿。不过这场争夺皇后的大战能够落下帷幕，还真是多亏了一个人。当时在朝的所有大臣就跟看比赛下注似的，有看好生过儿子的，这看好的理由是皇后应该有亲生儿子，按照古训来讲理所当然这样的嫔妃做皇后，也有看好殷贵人的，理由呢不多说了，别看没生过孩子但是有后台皇太后的关系，这就占了大便宜了。当然了，也有不少人看好马明德，就认为马明德人品好，这是当皇后最重要的条件。那些人甭管有什么，就这品性拼不过马明德，再有这皇上心里边除了他没别人，这皇后的位子非他莫属。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这场比赛最后能够结束愣是因为他的出现。谁呀？皇太后殷丽华。知子莫如母啊，殷丽华能不知道刘庄心里想什么吗？再有殷丽华和刘秀之间的感情那就不能和一般帝王家比，儿子能够如此专一，殷丽华也替他高兴。结果就在刘庄头疼的时候，殷丽华说话了，马贵人心胸豁达，为人谦和，虽然没有替皇上生下一儿半女，可是这种品性值得称赞，是做皇后最重要的条件，所以我觉得立马贵人为皇后最适合。这决定一出来，那可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。首先一个最高兴的当属刘庄啊，他没想到母亲这么懂他心思，他费了这么多年的劲都没能说服那些大臣，母亲一句话就给马明德翻身了。那不高兴的呢，头一个就是殷贵人，虽说没儿子但是有背景，皇太后的亲戚呀，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可谁成想殷丽华是帮理不帮亲，你是谁我不管，论哪方面都比不过马明德，我就不能保举你。再有那些生过儿子的贵人，那一个个在后宫里头气的跳脚骂人呢，哪一个朝代不是母以子贵呀？怎么赶上刘庄这么一个主啊？ 生个儿子有什么好处啊？愣是比不过一个马明德。不过牢骚归牢骚，可这结果没法改变了。汉明帝登基后的第三年，马明德成为了刘庄的皇后，也是刘庄这辈子唯一立的皇后。马明德的养子刘达同时也被册立为皇太子，这下可真是皆大欢喜了。据说马明德在被立为皇后的头几天曾经做了一怪梦，他梦见无数的小飞虫从四面八方就飞到他的身上了，依附到他身上之后啊，慢慢长大，长大了再飞走。这梦啊，让人听着浑身难受啊，用土话讲膈应。可是按照古人的说法，这梦都是反的。有人就跟他说，这是个好兆头啊，寓意着四海苍生都要靠您一个人生活，而做这个梦的人必将成为世人之首。当然了，这也就是一个梦，没什么科学依据。可是咱再掉过头来想想，早先那个相面的预言他要向马明德俯首称臣，还有一个养子，可都给说中了。马明德当了皇后，面临的可就是后宫更为复杂的事情。他的品德再好，后宫是个是非之地，也会有麻烦。他将如何管理后宫，影响其他嫔妃，如何帮助刘庄分忧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